到只听见心跳，你睡了，睡到泪水都干了，我要往哪里逃，黑夜沉沉笼罩，慌慌张张的脚步，红红的脸在发烧，心乱了，不知该如何是好，爱醉了，原来我们需要拥抱，你却一再缠绕，缠着那些烦恼，单纯的说好不好，我们爱到老，你就像个小孩，一心要爱，却不懂其中的无奈，迷路在人海，却找不回来，天真不变的洁白，我也像个小孩，痴痴的爱，都不怕有怎样的伤害，我痛你的痛，我哭你的哭，尽管很难熬，太阳就快出来了，是该如何是好，爱醉了，原来我们需要拥抱，你却一再缠绕，缠着那些烦恼，单纯的说好不好，我们爱到老，就像个小孩，一心要爱，却不懂其中的无奈，迷路在人海，却找不回来，天真不变的洁白，我也像个小孩，痴痴的爱，都不怕有怎样的伤害，我痛你的痛，我哭你的哭，尽管很难熬，就快出来了，今夜有最深沉的梦，梦里有最亮的天空，你就像个小孩，一心要爱，却不懂其中的无奈，迷路在人海，却找不回来，天真不变的洁白，我也像个小孩，痴痴的爱，都不怕有怎样的伤害，我痛你的痛，我哭你的哭，尽管很难熬，太阳就快出来了， 崎岖的山路走过去呀，人生啊。

就预言了分离。 今夜的你应该明了，越难了。

相思，任时光飞逝，搜索你的影子，让你幸福是我一生在乎的事。

告诉这世界你很生气，来吧你和塞纳奄奄一息，反正没有人会在意，反正没有人会在意。 你吃了老虎那个东西，还不如试试早睡早起，每天生活规律，我保证你会更有活力。 你不知俗气，简直有点卑鄙，你花了好几十万买套新牛皮的沙发椅。 大象在桥上中掉地，飞鸟从山林中绝迹。 Oh no no no， 不是什么多伟大的道理，只要你拿出良心关心关心地球而已。你只要拿出一点点蛮力，就能与我创造一个奇迹，让所有生命好好延续。你若是闲来无事出点力，就能与我创造一个奇迹，让所有生命都被珍惜。你没有钱也没有力，其实那也没有什么关系，你大声唱这首歌曲。把春天再来到哪里，一切充满了生机。人类其实都渺小，万物本该生生不息。是偶尔还是罕见，从今天起大家手牵手一起努力，一起努力。不管你是菩萨还是上帝，从今天起大家心连心一起努力，一起努力。不管你是阿拉还是自己，从今天起大家手牵手一起努力，一起努力。不管你是偶尔还是罕见，从今天起大家手牵手一起努力，一起努力。不管你是菩萨还是上帝，从今天起大家心连心一起努力，一起努力。不管你是阿拉还是自己，从今天起大家手牵手一起努力。 怎么飞？你若走了，我要怎么睡？我心若破了，你要怎么陪？莫非你只是贪玩的蝴蝶？天都黑了，你在想着谁？情都灭了，我要怎么追？话都说了，你又怎么对？原来你只会让我掉眼泪。整个世界突然一起天黑，爱在眼前无声崩溃，摔成粉 我闭上眼睛就是天黑，一种撕裂的感觉，嘴里泛着血腥滋味，多么伤的离别。我承认我最害怕天黑，梦被掏空的错觉，我已不再是你的谁，想到就会心碎。天都黑了，你在想着谁？情都灭了，我要怎么追？话都说了，你又怎么对？原来你只会让我掉眼泪。我闭上眼睛就是天黑，一种撕裂的感觉，嘴里泛着血腥滋味，多么伤的离别。我承认我最害怕天黑，梦被掏空错觉，我已不再是你的谁，想到都会心碎。风若停了，云要怎么飞？你若走了，我要怎么睡？心若破了，你要怎么赔？ 精彩，请不要假装不理不睬。

藏有香消在风起雨后，无人来修。如果爱告诉我走下去，我会拼到爱尽头。希若在灿烂中死去，爱会在灰烬里重生。难忘缠绵细绪，用你笑容 买包买衣服，换好工作，上工作， 换工作，靠前程无忧。 形象决定未来，如果您希望获得客户的信赖，加速升职步伐，拥有幸福人生，欢迎参加成功优雅形象礼仪系列课程。联系电话156-0103-8606，156-0103-8606。 春节假期跟九六九汽车俱乐部一起自驾泸沽湖，探秘神奇的东方女儿国摩梭部落，感受自然而原始的民俗风情，徜徉在世界文化遗产地丽江古城，游世外桃源和顺古镇，享受宁静与祥和。本活动礼品由京都汽服中心奥利奥精品二手车提供赞助，京都汽服中心奥利奥精品二手车为您的爱车提供最优质的服务，马上拨打电话报名吧，0105175-1969。 景区发展缺资金，景区缺游客，景区想转让，最美中国旅游联盟全都帮您解决。最美中国拥有雄厚的资金实力，强大的媒体平台，专业的营销团队，致力于为景区提供全方位的服务。咨询合作热线13301125069，13301125069。 点调频，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，随时随地听经典。 坚持的人有收获，幸福人

谁都是造物者的光荣，不用闪躲，为我喜欢的生活而活，不用粉末，就站在光明的角落，我就是我，天空海阔，要做最坚强的泡沫。我喜欢我，让蔷薇开出一种结果。孤独的沙漠里，依然盛放的赤裸裸。说什么是光明和磊落，我就是我，是颜色不一样的烟火，天空海阔，沙漠里依然盛放的赤裸裸。 经典调频，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，

后想你更多。如果你也听说，有没有想过我？像普通交朋友，还是你依然会心疼我？好多好多的话想对你说，悬着一颗心没着落，要怎么复合？舍不得又无可奈何。 如果你也听说，会不会相信我？对流言会附和，还是你知道我还是我？跌跌撞撞才明白了许多，懂我的人就你一个，想到你想起我， 撞撞才明白了许多，懂我的人就你一个，想到你想起我，胸口依然温热。如果你想起我，你会想到什么？ 岁月会偷走等待，爱了很久也许会分开，我们一同喜欢着现在，我们曾经被别人取代，我们都有类似的遗憾，所以一起漂流在人海，回不去的阴霾是什么？这就是爱，这就是爱，这就是爱，这就是爱。心里同时的存在，回不去的阴霾。 九电台，随时随地听经典。 看着我的眼睛，我比谁

上不寂寞，花开花落有谁舍得青春快乐。青春单车，一半走着，是否心还会忐忑？每一次选择，在人海里你醒着，找寻什么？不是我把我丢了，谁会懂呢？目光被天空染，我像羽毛漂浮着，做梦想的旅客啊，只唱一半未完的歌，留给未来继续创作。耳机只带一侧，要留一半我听我的，只唱一半错的那么的值得。眼睛被守着挡着，怎么透彻自由前行的资格，自己认可。记得永远要记得，如何快乐？答案简单的深刻。I know, I know, 只要心是透明的，就能把希望折射。转角有无数个了，只唱一半未完的歌，成长拒绝重蹈覆辙。耳机只带一侧，要留一半我听我的，只唱一半未完的歌，眼泪流了却是笑着。勇敢追逐的梦会是真的，人是挫折，多么的值得。只唱一半未完的歌，留给未来继续创作。耳机只带一侧，要留一半我听我的，只唱一半未完的歌，不必附和谁的规则，相信奔过的错会有对的错，也错的那么的值得。 生活中我们总是渴望很多，渴望幸福， 我要娶她，这是我真爱， 渴望爱情， 我爱你我爱你我爱你， 渴望收获， 女人究竟想要什么，你们说得出来， 渴望快乐 就是这毒有 呢，渴望渴望，又或许我们从来不曾领会过真正的满足。坐她开的车，听她爱听的电台，让我知道原来幸福这么简单。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，随时随地， 随时随地 听经典， 听经典。

调频北京 FM 969电台，随时随地听经典。 走了好远好远，连眼睛红了都

夹杂在耳语的风中，窗外的四季被装裱起来。 听 经典音乐第一台，北京 FM 九六九，随时随地听经典， 听经典。 成无人的样子啊。 九六九，经典生生不息，此刻唯你相伴。